常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，所以半集雨里并又喜不快哉。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，歌声满路笑语满怀，当初哪知这是爱。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，却也太可爱，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，情怀莫变改。泥路上怀过去，又觉爱似青苔，不经意地细细蔓延，竟将我心灌溉。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，所以半集雨里并有喜不快哉。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，歌声满路笑语满怀，当初哪知这是爱。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，却也太可爱，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，情怀莫变改。泥路上怀过去，又觉爱似青苔，不经意地细细蔓延，竟将我心满。